着。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记忆。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金贵成，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音乐，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今天做客 Car Mix 的呢是金贵成，我们欢迎他。 Hello Car Mix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简装歌手金贵成。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金贵成来是为了宣传新的专辑，叫《简装歌手》，所以你现在所有的称呼上通告都会说我是简装歌手金贵成了吗？ 对，就是因为一定要这么说，因为简装歌手是 title，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简装歌手，现在其实歌手也会有很多的发展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身上都会加一些很复杂的东西。你为什么想把自己做减法呢？变成简装的？ 对，因为我担心大家不认真听我的音乐，只看我帅气的外表。 说的倒也是事实，没有问题。 开玩笑啊，就是其实是简装，就是回归到这个音乐 本身。 对对。 但你会不会怕简装了之后，自己自身的魅力就会稍显单薄了一点？ 其实我认为，像有一些模特来说，比喻一下，他们穿的真的长得帅的模特穿的不复杂更好看。对，我的音乐也是这样。 所以你喜欢简简单单的？ 对，但是其实我里边的内容，音乐的内容还是 挺多元化的。我觉得是、 嗯、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很简单的人吗？ 生活是很简单，非常简单、嗯、对，就是非常的老百姓的生活。 但我真的觉得你给人的气质还蛮符合简装的这种感觉的。像今天在我直播间的时候，就是蓝色的 T 恤加白色的短裤、嗯、就很清新的这种感觉，当然还有一顶骚气的粉红色帽子。 不要加那句话就很完美了。 好，那这一次发片是距离上次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半都在干嘛、嗯、 这一年半都在写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嗯，创作。 对，然后除了睡觉除了吃饭， 嗯， 基本都是在创作。 一年半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 对，因为之前其实录了一部分了， 嗯， 但是本来定的是2016年的时候要发一个 EP，嗯，还有，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太合适，因为还没有真的表达得很清楚的内心的东西出来， 嗯， 比如说没有一个真正的 title 歌曲，所以再去累积。 你是觉得没有一个足够代表作品的歌曲吗？ 有代表，但是那个力度还不够，感觉就是那个，比如说温暖也是，温暖的歌也是有力量的， 嗯， 不是说温暖就是没力气，但有些歌温暖的反而更有力量，感染力这样的。 嗯，今天其实有给我推荐了两首歌，第一是《背面有你》，第二个是《等等爱》，嗯，我们都会聊到。但其实专辑印象，因为我整张都听完了嘛， 啊， 我印象最深的竟然是《找不到》。 找不到，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的我的好朋友， 嗯， 我的就是很多年的朋友，他们喜欢这首歌， 真的，我就是我也还蛮喜欢这首歌， 可能他们比较了解我的过程一直在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首歌里我听到的内容更多一点点，嗯，比如说彷徨啊，比如说无奈啊，这些东西好像更能深入人心， 这个说明你了解我很多年了开玩笑，对不对？ 我看看现在了解了几分钟了， okay. 真的是，嗯，就能听到你很多的过程。 对， 为什么没有把找不到作为你的主打呢？ 其实刚开始就是去年吧，嗯，2016年要做的时候，其实想把这首歌当主打，但是后来我们还是用这首，但是后面还是有像《背面有你》这样的歌，嗯。 所以你是觉得找不到稍微有点太深沉，或者说太气压比较低吗？ 不会不会，只是当时发的话，那个时机是很适合这首歌发， 嗯， 但是又过了一年，觉得今年我认为比较适合是《背面有你》。 所以找不到里面说的那个低落的那个时段是去年的你。 对。就是， 今年就变成等等爱，背面有你。 等等爱不是我写的，背面有你其实是今年的第一天写的。 今年的第一天， 就是 元旦那一天。 春节就是春节来说，春节。 春节的那一天，二月份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哦，嗯，好， 嗯。 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背面有你》，然后回来继续聊。 最近很怕做梦，梦醒后的时空像现实被摆弄，你曾在我左右，眼里有光闪烁，微笑着不会多说，而我言不由衷，掩饰看穿的痛，怕只是你眼眸，早习惯了平庸，却忍不住感动，一人分身两个时空，心里的顽固从这里都结束，哦，再见，若能晚一点换出你的肩，老去会慢一些，扯掉衬衫的扣，放进了你手中，爱允许你保留，断了的长镜头，下一秒变成风，带走你所有的笑容，明天 书，哦，再见，我能晚一点还住你的肩，老去会慢一些。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歌手哎，简装歌手金贵成的新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背面有你。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吧，怎么会想到春节的第一天，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认为的年起始的第一天来写这么一首歌。 其实很简单，就是今年过春节的时候， 嗯， 就是我和我妈妈一起过，两个人，因为我们亲戚都在国外， 之前都不在一起， 对，没有，这次没有聚在一起。那一天其实是很想念家人，还有想很多画面，其实是， 嗯， 因为比较孤独，真的是感觉，对对。 所以《背面有你》这首歌讲的更多的是亲情。 对，我当时心情是亲情也会想到，然后也会想到以前的事情， 嗯， 因为其实是我比较喜欢人多。 热闹， 对对对， 这样比较有过年的气氛，或者是有种 平时也是，我其实很喜欢除了工作以外， 嗯， 因为工作需要安静的思考问题， 嗯， 但是平时要一起大家一起来聊天呢，我希望还是人多一点， 嗯嗯，工作的时候喜欢安静，这个是属于你自己创作的一个方式跟习惯吗？ 当然要看做什么样的类型的风格，比如说做 hip hop，嗯，的东西，我 可能就要闹一点， 就人多一点，把气氛 炒得高一点， 对，这样的时候就会出来一些感觉的东西。比如说安静的时候，因为要细听里边的乐器，还有很多东西要细，旁边有杂音的话会听不到很多东西。 嗯，这一张专辑当中哪一首歌是相对来说安静背景下才可以的？ 背面有你和我还是我。 背面有你和我还是我，是吧？ 对，需要安静些。对 对，这背面有你里面的感情还蛮细的，然后可能偏向家人的时候会听到家人的亲情的一面，那偏向可能现在你在爱情的这个状态里的时候，可能又能听到一点点爱情的一方面的这么一首歌，还挺多元的。 对，其实 MV 里面也有很爱情的那个故事 元素，是吧？ 就是那种感受了。对， 嗯，你是那种创作后会不断推翻然后再修改再创作的这种人吗？ 我改的不太多，我是不会改太多的， 就一次就成。 对，我一般写歌比较快，然后呢，就但是写完了不好听就不用，就放在那边。 这样的，对，然后在里面挑比较好的。 但你这也算是一个怎么说，技能也好，祖师爷赏饭也好，你可以一首歌然后一次就把它完成。 但是问题在就是我一挑的时候就比较难， 就是写了很多， 很多很多，只能挑一首，比如说一百首挑一首，就这样。 一百首选一，哇，那你没有选择恐惧症的吗？ 不会有，我就觉得不好就拿掉不要了，就是。 但是当时都是你自己写的呀，你怎么过后会觉得不好呢？ 因为写的时候我觉得人太投入的时候吧，真的很用心，但是会当时的状态其实是会不考虑太多，就是往前写，写下去。但是之后听的话还是要以观众的角度去听这个作品，不能说我是只看音乐性，不对了，我觉得。 就不能只在乎自己的这个喜好，也会顾及一下是不是有受众，是这意思吗？ 对，没错。 平时灵感都怎么找啊？写歌的灵感 就来自生活吧，可以说都来自生活。 那你的生活很丰富啊，能写出这么多歌说明你生活很丰富啊。 就是太丰富所以好累啊。 好，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说背面有你的 MV 展现了很多种，比如说爱恋、有亲情、友情啊等等，所以你这首歌主要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我原来的歌词是这样的，原来是这里会让你满足，也不必烦恼，放下一切就可，这样的歌词原来就这里很可以让你满足，因为我 就可以让你 当时我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是感觉没有家人呢、然后当时当然我是单身啊，所以我跟我妈妈两个人，我妈妈也很不容易啊，对，就两个人感觉很孤独的时候，我也想我妈妈的心情，自己的心情，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满足，反而我想那个状态的时候把一切都放下来，然后我心里想用这首歌来满足大家的内心，可能特别是在北京的很多年的朋友，过年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回不了， 对，回不了 家 的， 对对，我都13年了，又有一年是回不了老家，但不是回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人，对对对， 明白你这种感受。其实这首歌还有就很浓郁的这个情感在，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真的很好听。然后还有在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等等爱》。 对，《等等爱》是 这个就是有点特别了，跟泰国钢琴王子的一个合作机会。 对，这个是他写的歌 啊。 然后这首歌原来是有一个泰文版本，然后已经很火的这首歌，特别是在 YouTube 上点击量非常高。 所以这算是翻唱吗？ 其实是他自己的歌了。他在唱一个中文的版本，然后找我一起合唱，然后我跟他现在是好朋友了， 之前不认识， 对，但是真的是先成了好朋友，因为性格上面吧都很聊得来，他长得很像，挺可爱的，像有点像 娃娃脸， 对，娃娃脸，然后像一些女孩子的样，但是他性格是很 man 的，爱踢球，爱打篮球，然后酷酷的一个，对对对， 明白。所以是什么样的机会说让你们两个有这样一次合作？ 其实是因为公司和公司的一个 公司方面促成的， 对对，然后带我们俩就一起吃饭了，认识了一下，因为公司的介绍，然后发现他这个人在泰国真的是很有影响力的歌手，但是很朴实很低调，他就是说我现在要想来内地一起做音乐，比如说像找我这样的音乐人一起来做，他觉得他现在是新人，他在泰国已经是当评委的级别，就是、 明白了。然后他进到中国的音乐市场，要把自己放低到新人的位置， 对， 很谦虚，是吧？ 对。 你们两个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分歧？ 没有，完全没有， 就一拍即合。 对对，很少很少这样，其实是会有一些。一般来说， 对，一般会是 跟他合作很快，因为第一是他写的歌，我不会给太多意见，我会多问他应该怎样表达，然后中文上面我可以给他一点帮助。 那等等爱这首歌你主要想表达的思想是什么？你们两个就是希望赶快有一份 对听 真挚的爱情摆在你的面前， 就但是也不要太着急，就是等最合适的那个人。 明白了，要找到宁缺毋滥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 对 吧？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这张专辑，你会怎么说？ 一句话， 对， 金贵城的专辑就很简单，真的是，而且是我可以说金贵城第二张专辑，所以我觉得简装就是要简。 你也太不走心了吧？ 不是，这不是不走心，我觉得这个才是走心，因为专辑是最用心做的音乐的，做音乐的人。 那你可以介绍是金贵城最用心的一张专辑啊？ 我觉得代表就是金贵城第二张专辑。 你还是想要突出你的第二张专辑是吧？ 对。对，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金贵城第二张专辑《简装歌手》当中的《等等爱》。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文明礼让，安全驾驶，不急不躁，注意行车安全。大家好，我是金贵城。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等等爱》了。那现在发了新片，听说也有个巡演的计划，对吧？其实从七月份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对，已经做了。 八月中旬的话，还有哪个城市我们可以听到？ 八月中旬应该会有上海和广州这一边。 上海和广州，还好你们是八月份，不然我觉得七月份那边好热， 会晕倒，我觉得。对。 所以你每一次开这样的小的巡演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特别的准备就是把歌练到极致， 极致， 就是对、 okay. 就是要唱到，就是说每一首歌要唱到最好。对、准备是这样，但是然后呢一定要有这场演唱会不管多大多小，人多人少，就是一定要让他们得到力量，放下 power， 对对power， 、就心里面的不开心的都拿掉。 那你会对来的粉丝量有所期待吗？会来多少人呢、有所担心会吗？ 就要求不高，爆满就行了。 你真的是完全要求不高的一个人，超低调的哦。那你会不会在你自己的这种小型的演唱会或者是大的演唱会当中邀请嘉宾？ 之前的北京演的已经邀请过我 的 朋友，对对对。 这一次广州跟上海有什么可以透露？ 目前来说还没有打算请嘉宾，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适合找嘉宾，有的时候一个人从头到尾表达也需要一个时间，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清楚我想表达的，而且 更容易。比如说我们嗨起来找一些 hiphop 的东西，我也可以、还是有的时候我想安静的，有的时候就演出之前会说一句话，就是今天晚上准备好被我的音乐触摸。你的内心，你会今天晚上回家以后睡得很好。因为 我会发现你有的时候说话会突然蹦出一句很油腻的话。 不是这个啊，可以这么听，但是这个不是油腻，我觉得是我以前不说这些话，但是我是让他们，这个油腻是因为让他们笑一下，就放松一下。 会笑。 对对对对。 甚至会有点冷，很痛吗？ 对对对。 对，还蛮好的。 但他们会比较放松，要不然我以前太不说话吧。他们听音乐的时候会有一些 距离感吗？ 对对对，我想 你以前不说话的吗？ 不说话我就上去，我要开始唱了，我就唱。对， 好，明白了。所以风格是不一样的。那在你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你会不会把一些曲子有些变化？ 啊，会，我习惯会翻唱一些老歌，改编成我的 你的版本 R&B soul 的 version， 就版本。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你现场的时候也是很 freestyle 的那种，会加一些即兴的东西。 对，其实平时也会准备好，但是也会有一些即兴的。对， 好，现在新专辑第二张的新专辑也发了，简装歌手嘛，马上又要我们的巡回两个城市，对吧？上海跟广州，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的歌迷说的？ 我想要被我的音乐， 想要被宠爱，想要被 充满爱的话，可以来听我的演出。这个其实很重要，但是我发现每一次演完出以后，现场的新来的朋友也是马上来关注我，说明我准备的还真的是很认真。 只是马上路转粉了，对吧？ 就是我会看我的微博朋友圈，七月份也是演完第一场以后看。那个场地其实不大，就200个，差不多粉丝也涨了200多人，基本都有。 真的？ 对对对对。 这个吸粉能力很强了，已经。 对，有一次是去长春，那个比较大一点，那天晚上演完就1000多个人关注我。我觉得这样就是我真的是用心准备了。 也说明你够优秀啊。 再优秀也不用心的话，真的是，我是很认真的，真的是演出的时候是。什么都不要想，就是要这个里面就是只有观众和我，就不想别的。对， 所以在音乐的这条道路上，金贵城是认真的，也请大家多多支持第二张专辑，叫《简装歌手》。然后关于你演唱会上海和广州的细节呢，可以关注你的微博来查看。 谢谢。 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包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